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非常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疫苗接种的这些事儿。其实啊，关于疫苗的这新闻最近可以说是不断，之前呢有这个狂犬疫苗出现了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家长们又关注这个白百破疫苗。其实很多朋友啊对于疫苗还有一些疑问，比如说狂犬疫苗出来了之后呢，大家说哦，我不被狗咬我就可以不用接种。但是这次白百破疫苗接种出来之后啊，家长们可以说是炸开了锅，因为每一个孩子是不是都要接种这个白百破疫苗？我们国家对于疫苗的接种是不是也是分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等级？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将疫苗呢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第一类疫苗呢，就是指政府免费提供，接种对象必须接种的疫苗， 就是强制接种。 对，当然如果你有接种禁忌是不能接种的。第二类疫苗呢是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所以像狂犬疫苗呢就属于第二类疫苗。像百白破疫苗呢对于儿童来讲就属于第一类疫苗。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孩子接种这个百白破疫苗其实是国家强制要求规定的必须要接种的。 对，是我们国家免疫规划内的疫苗。 所以说这次这个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长生的白百破疫苗出现了问题之后，很多家长就特别的担心。那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家长会反映说孩子接种了不管是白百破疫苗也好还是其他的疫苗也好之后啊，身体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有些家长说哎，这宝宝的皮肤怎么开始发红了，甚至有些朋友会出现发低烧的情况，这些是不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呢？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到底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让孙主任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关于疫苗的接种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孙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长生生物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风波还没有平息，其子公司长春长生日前又因为白百破疫苗检验不符合规定遭到了吉林省药监局的行政处罚。我们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对于长生生物的这两种问题疫苗北京市都没有采购，公众可以放心接种疫苗。吉林省药监认为长春长生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49条第一款禁止生产销售劣药的规定，在2017年10月27号立案调查。对此吉林省药监局对于长春长生给予行政处罚，没收库存所剩余的吸附无细胞白百破联合疫苗186只，没收违法所得858840元，同时处违法生产药品货值金额3倍的处罚258.4万元，罚没款总计达到了344.29万元。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2017年11月3号也发布的消息显示，除了长春长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白百破疫苗效价指标也不符合规定，那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上述生产的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计是400520只，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0520只，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万只。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孙美平孙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关于疫苗接种的这些事儿。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孙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国家对于疫苗的接种是分了两类的疫苗，一类呢是强制接种，一类呢是自愿接种。像最近一段时间家长们特别关注的这个白百破疫苗，就算是强制接种的疫苗哈。其实很多家长啊，看了这个新闻报道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先翻一翻自家孩子的这个疫苗接种本儿，看看有没有接种这个不合格的疫苗。也想问问孙主任，对于比如说这种强制的疫苗接种之后，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疫苗接种本儿来查看什么时候接种的，接种的是哪个厂家的，这个比如说批次是什么，这疫苗接种本上是不是都有这些信息？ 是的，因为每个孩子出生以后，他会建立一个预防接种证，这个预防接种证是绿色的，而且他的每一个接种每一针次的接种记录都记录得很清楚，有产品的名称，还有接种的针次，就是第几针次，另外还有疫苗的批号，疫苗的生产企业的名称，所以这样的话，家长呢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你可以查看一下孩子的接种证。我想你孩子的接种证中是没有这个企业的产品。 这个北京我们已经说了，并没有采购这样的不合格的疫苗，所以家长们可以放心。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像外地的一些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一些网友朋友，如果遇到了这种接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看孩子的接种证，这上面一般都会有，比如说接种几针，然后呢每一针的厂家和生产批号上面都可以有。如果遇到了不合格的这种，我们说刚好接种了这个疫苗，因为后续我们看看比如说怎么处理，是需要补种啊，还是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都会有相关的这种说明，会后续告诉给大伙儿。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究竟什么是疫苗。其实家长们呢对于疫苗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哈，有些家长觉得这疫苗啊其实就是病毒，只是这病毒的量比较少。还有一些家长认为说，这个孩子接种了疫苗之后啊，有这种比如说发热啊，甚至皮肤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就是这病毒在作祟，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孙主任？ 其实疫苗呢是一种生物制品，它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疫苗。疫苗呢，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主要可以有几大类。它呢就是有灭活疫苗，或者我们口语常说死疫苗，还有减毒活疫苗，就是把病原体那个它的毒力减低，完了保持它免疫原性，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表达疫苗，像乙肝疫苗，像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卡介苗，就是属于减毒活疫苗，你像白白破疫苗就属于灭活疫苗。实际上呢，目前来讲，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每个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当然像长生这种情况是特例，所以国家呢会有，国家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和体系。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严格的监管体系，才能够发现这种问题疫苗。 所以说这次出现了疫苗的问题之后，我们很快就可以在各种媒体的渠道和这个食药监的网站上查到相关的这种处罚呀，还有相关的这种问题哈。 对， 像刚才呢，这个孙主任跟我们介绍，其实疫苗也是分了很多的种类，有灭活的疫苗，有这种低毒的疫苗，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病毒含量比较低的这种，就算是一种疫苗了。有的这个是不是病毒已经灭活了，也就是说它其实不具有比如说传染性啊，或者说让我们治病的这种能力。 是，除了减毒活疫苗，就是有一个规定，如果是免疫功能低下者，不能接种以外，灭活疫苗或者基因工程疫苗，免疫功能低下都是可以接种的。就是因为，就如果免疫功能低下者接种了减毒活疫苗，才有可能 有 疫苗相关的这种病例的可能性。但是正常的孩子是不用担心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也特别多需要大家伙注意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减毒的疫苗，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这个时候在接种的时候得留心，不能够接种。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接种医生在接种疫苗前，会有一个接种禁忌相关的一些症状体征的询问。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说疫苗的这种种类跟大伙介绍完了，咱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像国家所规定的，比如说像这种强制接种的疫苗，除了白百破之外，还有哪些应该算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强制接种的疫苗呢？ 那我们是这样的，小孩出生24小时之内有一个乙肝疫苗，还有一个卡介苗，满2个月之后有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第一剂，完了3月龄、4月龄有脊髓口服脊髓灰质炎2剂，满3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百白破疫苗，就是3、4、5各接种一剂，另外呢还有8月龄的时候接种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另外还有就是6月龄的时候接种流脑疫苗。 所以说这些都是国家所规定强制必须每一个就是人都要接种的这个疫苗哈。 是这样的。 因为小的时候啊我是接种过这个牛痘的，但是现在好像孩子们不再接种这样的一个疫苗了，这是淘汰掉了吗？ 是这样的，不是疫苗淘汰，而是牛痘是预防，接种牛痘疫苗是预防天花的。天花呢，这个疾病已经在全球消灭了，而且在自然界也没有天花病毒了，所以呢，现在就不再接种牛痘疫苗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防疫的体系也是与时俱进的，根据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或者说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有哪些，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是这样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跟大伙来说一说像疫苗接种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他说这个 HPV 的疫苗，这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女性朋友哈，比较关注我们说的这个宫颈癌疫苗，他说他看报道有2价的，有4价的，还有9价的，想问问是价数越多防病的效果就越好吗？还想问问这个白百破疫苗，他说他关注到特别说明的是联合疫苗，想问问这种联合疫苗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防治多种疾病？白百破我们知道是防治3种疾病的， 是这样的，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3种不同的疫苗，所以叫联合疫苗。对， 好，咱们帮他来说一说吧。比如说疫苗的这种几价的，和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多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它是一个意思吗？ 不一样的。几价指的是预防同一种病毒不同的亚型，像 HPV， 就是人类乳头疫苗，人类乳头疫苗呢，它是有2价、4价、9价，就是4价呢覆盖2价，9价呢覆盖4价，是这样的。所以原则上是越多越好，价就是价越多，你保护的所这个预防的这个亚型会越全面，原则上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疫苗几价和我们说的这种联合疫苗它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它是预防一种病毒的不同的血清型，不同的亚型。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 HPV 的这种4价疫苗，也就是说这4种病毒都有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宫颈癌的这种发生。 不是，是这样的，其实在预防宫颈癌的功效上，2价和4价疫苗 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因为4价以外它就是16、18型都是致癌型的，但是4价另2型它主要是预防性器官疾病的。 好，所以说这个价型和我们说的这种联合疫苗，联合疫苗是针对不同的疾病 对 预防的， 对， 然后呢这个是同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病毒的不同的亚型， 对对， 所起到的这个预防效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误会说这个亚型多它预防的这个疾病就一定会更多一些，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预防的病种不是和那个亚是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大家伙的问题，关于这个疫苗的接种，还有朋友在问进口的疫苗是不是比国产的安全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呢其实关于这个疫苗，尤其是这次我们说这个长生的疫苗出来之后，有很多家长都在担心说这个国产疫苗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是以后得去，甚至现在网上还有帖子教大家如何去香港比如说接种这个疫苗，说一定得接种进口疫苗才行，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 没必要，因为我们国家疫苗质量的监管体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 标准。 嗯，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连续两次对我们国家这个监管体系的质量进行验收，而且我们国家有几个疫苗已经是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采购的这种标准，所以我们国家的疫苗质量是非常可靠的。 哦，也就是说有的国家，其实我们说出国打的疫苗也有可能是中国所生产的。 是这样的。像我们北京孩子用的乙脑减毒活疫苗，就是原来是就是长中生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生产的，它的那个就是出口到印度，而且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疫苗。像华兰生物的流感疫苗也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 哦，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用药啊，我们的选择比较多，有一些朋友说可能同样的一个治一种疾病的药，我可以选择进口药，无非就是自费嘛。像这种疫苗，我们能不能比如说自己选择，我宁愿多花点钱，我可以接种这种进口疫苗，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吗？还是说是国家统一来配置这个疫苗的品种和生产的企业？ 那是这样的，如果当时接种单位有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预防同样的疾病，家长呢可以有选择权。他可以主动的跟医生说，但是就是说我想接种这个第二类疫苗，自费来接种，如果也可以。但是呢前提是就是有这个产品。而且呢不能简单的说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好，因为我就说我们国家的疫苗质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呢进口疫苗呢也出现过退出中国市场。假如说现在我们国家没有进口的减毒活疫苗。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10年版药典对疫苗中残留的抗生素的含量标准要求更严了，结果当时所有的进口疫苗达不到我们这个标准，完了之后就退市了。而且包括如果家长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就是去年曾经出现过五联苗进，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没有自己国产的五联疫苗，是进口的，五联疫苗曾经发生过断货，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进口检测的时候发现它其中的破伤风的含量抗原含量低，没有达到我们国家标准。所以呢就不能进口。 哦，所以说其实并不意味着进口的就一定要比国产的药效更好， 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更安全性，其实依然也有这个我们国家的标准，其实这是进口疫苗达不到的情况出现。 是这样的。 嗯，好，也想问问您，其实啊之前我们也知道疫苗在储存保存的过程当中，甚至运输的过程当中，如果温度湿度出现了意外的话，也依然有可能造成这个疫苗的失效或者是灭活。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进口疫苗在整个的运输途径当中，相对国产的来说它可能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在这个疫苗的比如说整个的储存运输过程当中，是不是国家也有相应的这种标准和要求？ 我们国家的标准要求是很高也很严的。你像疫苗在运输途中都需要是有自动测温的。所以呢自动测温记录你可以随时的抽查。另外呢像疫苗储运温度呢，运输温度是2到8度，储存温度呢，灭活疫苗呢是在2到8度，减毒活疫苗呢有-20度，也有2到8度要求的。这个各个疫苗说明书在储存温度这块都有明确的规定。 而且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监控过程，也就是整个运输过程当中，不是说我走的时候我量一下，哦，符合规定了，到的时候我再量一下符合规定就可以的，整个运输途中是全程监控这个温度。 对对，像北京的物流呢，北京疫苗的物流呢都是由第三方招标的第三方公司来负责，所以它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全程自动冷链监控的。 所以说这个疫苗的储存过程，甚至运输过程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其实是不是对于疫苗整个的这种药效甚至它的这个安全性 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是的，但是湿度没有要求，因为疫苗都是它有安普或者西林瓶包装，湿度对它没有影响。 主要是 温度。因为如果温度过高，可能减毒活疫苗呢，就容易灭活，或者呢，还有如果是其他疫苗呢，也可能会引起蛋白的变性。温度太低呢，也可以造成含吸附剂的疫苗，它的吸附剂的颗粒和抗原脱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温度的一个范围，只要在合格的温度范围内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很多家长朋友说这个宁愿多花点钱就给孩子接种，比如说不是这种正规生产企业的，甚至说带着孩子去一些小的这种私人诊所，这种接种这疫苗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储存条件、运输条件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选择国家所认证的这些正规的接种门诊、接种疫苗的场所来进行接种。 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北京市有400多个接种门诊，在我们疾控中心的网站和在公共卫生热线的120-320网站都是可以查到的。它的门诊的名称、地点、服务时间和咨询电话都有一览表。 好，那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要去接种疫苗之前，尤其是接种比如说像这种强制接种的这种疫苗，我们需不需要比如说提前做出一些准备？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人的体质可能有一些疫苗是不能接种的，那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告知，还是说一般去接种之前医生都会相应的询问一下？ 我想两个都很重要。因为医生不可能实时看到您的孩子，您是自己时时带着孩子的，所以孩子的情况家长比医生更知道， 更了解。 所以在接种当天、接种前，医生呢会来询问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如果有孩子身体有不适，有这种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情况，医生呢会让他暂缓接种。如果呢他对疫苗或这个疫苗中含有的成分有过严重过敏史的，医生呢就不会给他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提醒家长呢，医生在询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孩子的情况呢能够客观如实的来提供给医生，来让帮助医生来进行判断。 那一般比如说像出现了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接种疫苗？因为我记得我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时候是有过感冒或者说正在发烧的时候，是建议说错后接种的。比如说像出现了哪些身体的问题需要比如说错后接种？ 假如说你要接种这个季节性流感疫苗，结果你因为季节流感疫苗是每年接种嘛，如果你去年接种了季节性流感疫苗发生了严重过敏，接种之后发生了严重过敏，那你肯定就不能再接种了啊、但是呢，如果你去年接种了也没什么，但是今年该接种的时候呢，只要你当天发烧，那就是你暂缓接种，等你体温正常了，或者正好你又有其他的疾病，那你等病康复了好了你再接种。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叫暂缓接种。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让孙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了解的事儿。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今天跟大伙来说一说疫苗接种需要了解的哪些事儿。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

近日，长生生物因百百破疫苗质量不合格被罚消息一出，不少家长表示担忧，担心自己孩子是否已经接种了不合格疫苗。接种不合格疫苗会有什么后果？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到底有哪些？现在疫苗出现了问题，疫苗以后是否还可以接种呢？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孙美平和您说一说疫苗接种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孙美平孙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疫苗接种需要注意的、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孙主任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疫苗接种的知识，我们也了解到了现在我们国家对于疫苗其实是有规定的，有一些疫苗是强制接种的，有一些疫苗是可以根据我们自由来选择接种的。而且在疫苗的接种之前，其实作为接种人、作为家长，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和我们说接种的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孙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了解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孙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告诉给专家。好的，孙主任，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疫苗接种之前，我们有哪些是需要跟这个接种医生特别去交流的。上半段最后我们说了，比如说我们在接种疫苗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疾病，比如身体出现了不舒服、感冒发烧的情况，咱们得跟医生交流一下，有一些疫苗咱们得错后接种。那还有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特别跟医生去沟通和交流的？ 其实呢，就是在接种前呢，我们有一个叫接种前告知。 嗯， 医生呢，这个接种前告知是书面语，书面语呢就包括你接种的是什么疫苗，预防的什么病，你接种第几针次，而且呢，这个疫苗接种呢有什么禁忌和注意事项。另外呢，还有医生呢会告诉你接种完之后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呢就是接种后要在门诊观察满30分钟之后没有问题再离开。 嗯，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接种之前我们有一些事项是医生也会询问， 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流程。 嗯，一般可能会涉及到现在您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有一些过敏史，医生也会询问您。 是这样，禁忌症里边呢通常呢会有几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接种的这个疫苗以前接种过这个疫苗，这个疫苗过敏了，接种后过敏了，或者呢你对疫苗中的某一种成分有严重过敏的，都是不能接种的。 嗯，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发热性疾病，或者是你有慢性病，正好慢性病呢在一个加重的时期，那都要暂缓接种，等你疾病缓解以后再接种。另外呢，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呢不能接种减毒活疫苗。 嗯， 你可以寻找，也可以如果有灭活的预防同样疾病的疫苗，可以接种灭活疫苗。 嗯，那免疫功能低下指的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说我抵抗力有问题，或者说我最近身体比较弱，这种算是免疫功能低下吗？ 是这样的，一般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的特点有一个经常的反复的感染。嗯，或者呢还有呢他因为某种疾病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 嗯， 那这种人呢就是活疫苗是绝对不能接种的。即使死疫苗接种呢，它的免疫应答可能要低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这也是 就是受众者要了解这一点。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其实除了在接种之前，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跟接种的医生沟通。像接种之后，刚才孙主任也强调，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观察期。有些朋友可能接种完了以后着急忙慌的就走了。其实这个时候观察期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在观察期之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可能我们得采取一些应急的处理措施了。 这个三十分钟的观察期主要是观察那种罕见的严重过敏反应。 嗯， 但是说真的，可能这种情况100万中可能才会有一个人 发生的几率非常小。 嗯，所以这样的话，因为它是发生快，而且如果严重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嗯， 这样的就要求呢，一定要满三十分钟再走。 嗯，所以说这种是我们说比较严重的，然后呢发展比较快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这30分钟我们会出现。有一些家长啊，给孩子接种之后会发现孩子有这种发热的情况，甚至皮肤有发红的情况，还有一些成年朋友甚至接种完疫苗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这算是不良反应吗？还是说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属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在我们国家，不良反应呢它又分为又分为一个异常反应和一个一般反应。一般反应呢，因为疫苗是一个生物制品，它具有生物特性，所以呢有的人接种后可能会有局部的硬结或者是一过性的发热。这些呢都我们叫一般反应，其实过去口语就叫正常反应。另外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异常反应。异常反应是我们真正要警惕和注意， 也就是说一般反应的话、我们自己不管它，过一段时间也就自己就好了。 对，它是一过性的，像发热吧一般不会超过两天，而且呢、它但是有时候家长或者是受众者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要识别这种发热。假如你要是一种感染疾病，感染了一种病原的发热，它会是一种持续的越来越高的，可能会烧几天。另外呢还有呢，你吃了退热药，当时退热了，药效过去以后又起来了，但是接种疫苗后的那个发热绝对不会这样的，它就是一过性的，完了马上就降下去了。或者说如果超过38.5度，家长可以给儿童专用的退热药用一次，它就降下去不再起来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出现了发热的情况，有的可能是正常的，我们说这种一般反应，有一些就需要引起家长们或者说接种者特别注意了。 那种持续温度持续上升，而且呢就是连续发热的，一定要家长注意，可能孩子是耦合，就是耦合了其他的感染导致。 好，那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像我们说的这种一般反应之外，您刚才提到还有一些是需要大家伙特别警惕的这种不良反应。那像哪些情况，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持续的发热情况，还有哪些可能会提示大家伙这个时候可能和接种疫苗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有关系，我们需要比如说去医院处理一下吗？ 像那个就是一般来讲呢，它可能假如像我们过去，现在全球的孩子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都是注射的了，不是口服的。过去口服的疫苗呢，有的还就是那个发生应该是150万到300万分之1的孩子才会有这种，就是用家长说我不服苗不得病，服了苗 反而得病 了。就是我们叫疫苗相关病例，就是个别还就是即使概率很低，吃完这个口服疫苗以后瘫痪了。后来呢16年世界卫生组织5月1号开始，全球首剂疫苗都改用注射型疫苗，就是灭活疫苗。这个情况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其实疫苗的这种 这个叫异常反应。但是这个异常反应，这个跟孩子自身体质有关系，跟疫苗的生物活性 也有关系。所以说现在技术发展了之后，可能把原来这种风险更高的疫苗我们换一种剂型，这个时候风险降低了，但是同时起到的该保护的作用也依然能够达到。 对，因为疫苗的灵魂应该就是安全有效，时刻是疫苗4个字。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好运旺旺想问问说，已经接种了破伤风疫苗， 如果之后出现了意外的话，还需要再打破伤风针吗？哪些疫苗是需要打加强针的？其实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已经接种了白百破的疫苗，再出现了比如说摔伤或者磕伤，甚至我们说这种比较深比较小的伤口，我们还需要再接种破伤风疫苗吗？ 不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破伤就是白百破疫苗中，那个破伤风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其实如果孩子完整的接种过三剂的白百破疫苗，一岁半又打过一剂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遇到临床医生，因为他拿不到孩子 接种的 这个 证 据或者是免疫效果的证据，他也不放心，所以呢，可能在严重的这个破有这种破伤风感染风险的时候，他会用破伤风的免疫球蛋白 啊、哦，还需要再次接种。 就是、他给的是抗体。 嗯，好，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我们在接种这个白百破疫苗三针之后，在一岁半的时候，还需要再接种一针是吗？ 有一个加强针。 哦，那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他还问问说哪些疫苗是需要接种加强针的？白百破疫苗我们首先明确了是需要接种的。 对。 还有其他的疫苗是需要接种加强针的吗？ 有啊，像麻风腮，一岁半的时候有一个麻风腮，其中麻风就是我们专业叫负重，可能家长就觉得听起来还是叫加强。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次的这个白百破疫苗出现了问题之后啊，说可能这个会造成免疫效果没有起到相应的免疫效果。对于接种了疫苗之后啊，很多家长其实都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个疫苗到底起没起效，我怎么才能知道呢？我们是要做相应的化验吗？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疫苗有没有相应的保护效果呀？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呢实行的是疫苗上市前的一二三期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中三期临床试验就包括它的安全性和免疫效果的，就是接种后抗体，接种前后抗体水平的检测，是人直接进行人体的一个临床试验。另外呢，上市之后呢，还每批疫苗，我们国家对疫苗实行一个批检验、批签发的制度，所以呢，这样对疫苗有一个严格的质量监管。另外还有疾控系统呢，还会有一个定期的进行对有些疫苗进一下免疫成功率的监测，但是呢，这个是抽取极少量的孩子来进行监测，通过几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疫苗上市后进行大人群的有效性的监测，这几个方面来保证疫苗接种后能够起到 相应的 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 对。 好啊，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疫苗接种了之后有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这个刚才孙主任介绍了，我们是有相应的这种统计和追踪的调查的。 对。 但是其实作为比如说接种的个人，或者说作为家长，我们是没有必要自己比如说花钱做什么样的化验啊什么了。 因为这个 看看， 对，因为这些不是一个常规监测，从全球也不主张这样，因为这个成本很高。 嗯， 也没必要。 但是国家的相关部门其实是在帮我们做了这个事儿的。 是是。 嗯，好。那疫苗接种了之后它的有效率到底能够达到多少？很多家长就说，为什么接种了疫苗之后孩子还是感染这种疾病啊？是我接种这个疫苗有问题吗？还是说疫苗其实现在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接种了之后就百分之百不得这个病了？ 是这样的，因为人有个体差异，所以任何一个疫苗可能完全做不到 百分之百有效， 百分百。当然狂犬疫苗特例，狂犬疫苗都是百分百 有效的。 其他疫苗由于个体差异，可能所以狂犬疫苗的针刺是多的，比所有疫苗接种的针刺都要多。其他疫苗呢，做不到人人百分百。但是呢，如果大多数人都起到了保护作用，你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低了。为什么？这个病原体在人群中它不能流行， 不 能传播，不能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假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提倡麻疹接种两剂来全球消除麻疹。 嗯， 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白百破疫苗孩子已经接种了两针，第三针还没有接种，但是呢这日期是已经错过了，但是错过了是一周左右的时间，想问问现在再去接种第三针还来不来得及？ 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孩子，因为现在小孩基础免疫的各种疫苗主要在一岁内完成，难免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偶有生病的时候，所以呢只要孩子病好了，身体健康正常了，指标都正常了，你就可以去接种疫苗。 也就是说错过了这个接种的时间也没有太大关系。 没问题。 但是不是不能错过太多呀？ 因为你毕竟是基础免疫，它有完整的三针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免疫效果。你如果不，你要过长时间的就是针刺间隔过长，实际上你在没有获得保护前，你暴露传染源的机会 就 时间就长了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即便是错过了比如说固定接种的这个日期，家长们也不用特别担心说前面两针是不是白打了 不用的， 绝不白打。 对对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这一次啊出现这个白百破疫苗的案件之后呢，很多家长都特别担心，有的家长呢就是说我已经接种了前两针，那最后一针干脆我就别接种了。我们对于疫苗的接种真的不能抱着因噎废食的这种心态。 是这样的。 这个很多比如说这种多剂型要接种好几针才能起到完全保护作用的这个我们说这种疫苗，是不是我们也建议家长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去带孩子接种，不要说接种了前两针这第三针算了吧，反正保护效果也应该有一点了，我为了避免风险第三针我就不接种了。 您谈的这个就叫我们叫免疫程序，免疫程序它有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而且呢它是根据孩子的成长的不同的月龄或者年龄来定的，这个免疫程序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家长们呢按照免疫程序的要求的时间去接种。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接种了疫苗之后是不是辛辣刺激的东西都不能吃了，这个疫苗有要求吗？ 一般来讲呢，可能在既往狂犬疫苗有这种说法，因为就是说怕感染了，一旦它被咬伤以后感染了这个病毒，病毒它是沿着神经向中枢神经走，就怕你兴奋神经加速病毒的这个上中枢的速度，是这样。其他疫苗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再说一个小小孩他能吃什么样刺激的东西呢？所以对成人 稍微这个接种了狂犬疫苗以后忌忌口，但是其他的这种疫苗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饮食上的要求的。 对 好我们也跟大伙儿说说，比如说在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像洗澡，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接种完疫苗之后都说当天别洗澡，这个有要求吗？ 是这样的，我们医生会告诉他告诉儿童家长，今天接种完之后不要洗澡，明天再洗澡，因为注射部位会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孩子皮肤比较娇嫩，就怕他针眼 感染 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这个大部分的疫苗接种之后，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最好当天别洗澡了。 对 于成人来说抵抗力比较强的话，其实洗澡也不会说对我们身体上太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你要是能避免一下， 尽量避免。 好， 但是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哟我忘了这个接种疫苗洗了澡之后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啊，几率很小。好时间有限哈，再来抓紧时间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鸡蛋过敏是不是不能接种疫苗，像这个疫苗有没有一些特殊比如说物质过敏的朋友是不能接种的？ 这个就谈到了对疫苗成分的过敏。因为像流感疫苗，它这个病毒在培养的时候它是用鸡胚培养，所以呢流感疫苗呢就是对鸡蛋过敏的人，我们国产的流感疫苗规定是鸡蛋过敏人不能种的。但是在美国也有观察，就是对鸡蛋过敏的人接种流感疫苗是没有发现严重问题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流感疫苗说明书仍然是鸡蛋过敏的不能接种。 那除了流感疫苗比如说鸡蛋过敏的不能接种，其他的比如说蛋白质的过敏啊，会不会影响比如说疫苗的接种呢？ 那就看它的疫苗中含不含有它说的这种蛋白质，所以呢疫苗呢在说明书中有成分，其中有活性成分和它的用的辅料的成分，说明书上都有，所以这个呢每个疫苗它的成分